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立68周年，墨西哥劳动党全国领导人阿尔贝托·阿纳亚·古铁雷斯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发来了贺电。电文指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是由金日成主席建立，领导者金正日加以加强和发展的，而如今转变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政治军事强国，敢于对付帝国主义联合势力的种种侵略阴谋和挑衅活动，并一向取得胜利。电文表示坚信，因为有金正恩同志的英明领导，所以金日成主席的社会主义国家建设业绩和金正日同志的国家领导业绩将彪炳千古，并最衷心地祝愿金正恩同志身体健康，在争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繁荣富强和朝鲜人民幸福的高贵事业中取得更大的成就。